寻觅童年的回忆，翻开的日记，看到我过去，聆听熟悉的声音，萦绕在梦境，儿时天真的心，童话里永远年轻，故事中有我身影。咖啡，一双眼疲惫，总面带憔悴，骄傲而自卑。哈利，无限的魔力，他带着神秘，穿梭时间距离，友情能融化咒语，拥有爱无所畏惧。Batman， 黑夜里出现，危难的时间，挺身的瞬间，转变在一夜之间，灰姑娘变迁，坚信只要是有缘，不管多远，定将爱实现。沉睡，红苹果易碎，爱朋友流泪，大雪在纷飞，小王子骑上白马，亲吻他，童傲天涯。神灯擦亮了灵魂，擦出了纯真，贪心和愚笨，轻轻做成的嫁衣，充满了奇迹，齐心协力和勇气，坚强的心勇敢保护你，聆听熟悉的声音，萦绕在梦境，儿时天真的心，童话里永远年轻，故事中有我身影，童话里我学太多，故事中有你有我。